大家好，癲狗日報而家已經有獨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各位睇完我哋嘅癲狗日報 YouTube channel 之後咧，記得要按影片下面嘅讚好同埋分享 ，like and share。咁亦都記得咧，一定要按訂閱 subscribe。之後隔離仲有個鐘仔要選擇全部。咁樣我哋一有新節目咧，大家就可以即時收到 YouTube 嘅通知啦。 而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势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四節， 頭先亨利嗰個講法咧，即係如果相對我哋呢啲係屌死牛一邊頸，佢都有彎轉嘅，我覺得係咪？咁但係你有彎轉，佢都答你唔到 嘅。唔係啊，最好噶啦！你成日都話要傾要溝通，話俾你聽，實際上佢從來唔會理我嘅，因為我講完嘅嘢佢播唔到，咪扮睇唔到咯。然後每一次就念咒咁念，將軍功能組變，將軍功能組變，有咩就盡做，有咩就盡做。邊個唔聽就分化，邊個唔聽就分化。喂，好簡單啊！我依家就向大家宣傳。 又招土派，又分化，撚又白票黨，屌你！ 唔係最奇係白票黨，因為咧我直頭問過白冰啊，喂，你哋有反對立法會啲投選舉要投？白票冇喎，咁所以連你都冇支持白票，咁全香港邊度嚟白票黨？但係喺網上面不停，我都話依家泛民嗰種鬥爭方法其實同共產黨係冇分別。喂，邊一個懷疑呢一個總路線呢就係、是、反革命，咁啊邊一個懷疑功能組變咪就係分化 L 咯。 所以我從來對啲政黨冇信心嘅道理就係我哋追求一個制度，唔係一個制度，啲人係靠唔住嘅，係咪？你包括啲民主國家都係噶嘛，你就係信個制度嘅啫嘛，你明唔明啊？就咁簡單啫嘛。你一定要有一個公平、公正、公開，係嘛？即係立足點平等嘅一個制度。咁好啦，有壞人都唔緊要㗎，係嘛？你搞政治嗰啲點都十個九個都係壞人嚟㗎啦，係咪？咁唔重要喎，有個制度嘅 running system 啊嘛。你諗乜？你唔係係嘛？即係你講嗰種喂，如果你共產黨一黨專政，咁佢呢種咁嘅 mentality 就真係千萬人頭落地㗎嘛。咁你如果有個民主國家，喺就算你屌你啦，喂你違反我總路線，你就賣乜都冇所謂嘅，因為你唔可以用一啲行政權力嚟對付我啊嘛。你唔同而家個政府，你唔理啱聽，我可以用行政權力嚟對付你啊嘛，係咪？ 唔係咯，問題就係你一路都唔俾人哋提出質疑嘅聲音，所有嘅質疑聲音咧，你都係將佢打成共產黨，打成反革命，你哋又打成分化。喂，然後仲要憑空作咗個 A B 團出嚟，喂，佢邊一個係熱狗，邊一個反對熱狗？我心諗，喂，熱狗突然間全香港有幾百萬個成員，邊一個唔中意就係熱狗？跟住又有白票黨，喂，從來都冇人未開始有人叫立法會要投白票， 但係而家熱狗係咪反對搶功能組？ 佢哋都反對嘅。 都是反對的， 我都數漏了他，即都說得，因為我們太多偽熱狗了，即包括鬱敏你現在都是熱狗了，因為他們很多人他們是幻想一個假的敵人出來，就是總之哪一個不聽大台說就是熱狗來的，所以我是你是熱狗，我是黃陽達，台長當然就是鄭松泰，即沒辦法，他們完全不懂。 如果是這樣，黃陽達應該去九東選， 我都說他贏 了， 如果真的收街都熱狗，那就有幾百萬票咯， 贏緊喎，亦都不怕被人說戒票，如果有錢俾一千萬老閪都去選啦，又贏又有一千萬蚊選。 咁所以咧，頭先阿鬱敏咧完咗即係節目與節目之間，佢就送咗呢本書俾我哋《人民最大》呢個五居公投實錄啦。咁佢話係個讀者咧還翻本書俾你嘅，係嘛？咁我都充分睇到個讀者有幾憤怒咯，畫花曬一場啲樣。咁然後咧，入邊有好多都係咧當初呢一個嘅即係社民連成立嘅時候咧嗰啲嘅文章。喂，我真係想咧。 入面的人呢，即係陶君衡啦、長毛啦同埋陳偉業，你真係睇下你當初成立呢個政黨究竟寫過啲乜嘢。而有你對比返你今時今日， 有本政綱喺度，我有份寫嘅， 然後都唔使，你冇呢本書都唔緊要，你上網去睇返社民連個網頁係有返晒呢啲文件㗎，你睇下你當初你曾經承諾過啲乜嘢啦， 係 啊，仲喺度㗎，我都喺嗰度 cap 咋嘛，就係、是、呢個社民連就住功能組別選舉立場書㗎嘛。喂，你哋可唔可以睇返你曾經講過啲咩嘢？你今時今日你對唔對得住當初支持你嘅人，即係包括我，即係當然我今日唔再係社民連嘅支持者。喂，但係個黨係鬱敏搞出嚟，喂，你今時今日搞到點樣樣鬼五馬六，你係咪要交代一下？點解你哋可以側側膊覺得，唉，冇辦法啦，新東啊、長毛要繼續霸住個位，咁我岑子傑咪唯有去選超區咯？係咪就係咁簡單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咧？我就覺得呢個係好悲哀嘅一件事咯。 所以政治就係咁啊！所以我呢本書咧，嗰個引言啊，即係呢篇叫做《嘆息之人身未移流芳遺臭盡書生》陸游嘅詩，其實我係講司徒華嘅，屌你老味啫！咁但係冇計係嘛？而家係咩咧？形勢比人強，我哋同你呢啲咁嘅聲音咧，都係少數嘅聲音嚟嘅。其實我從來都係少數啦，係咪？咁所以冇計嘅喎。但係我哋係咪講得幾多就要講咧？咁即係我要提醒啲人咁解啫嘛，係咪？ 即係問下啫喎，依家我哋從來都係問下都唔得， 問下就要扣你冇錢，屌你老母！一日就收共產黨錢，一日就想揾人出嚟戒票， 咁易收共產黨錢真係冇，就係冇誤區啊！大佬，問下都要收共產黨錢， 共產黨就一定會喺跟住嚟緊嘅選舉係使好撚多錢 ，OK， 一定。但係就唔係俾坑你同我，屌你老母！我哋影響唔到個選舉嘅，係咪？佢會俾影響到嗰啲選舉嘅人， 係 嘛？呢次就真係會揾啲戒票撚出嚟啦！我話俾你聽，係嘛？所以我一定唔撚會選啊！我一選就係戒票撚嚟噶啦，收好撚多錢嘅，你明唔明？ 唔係，同埋你睇翻啦，你沈旭輝自己都知啦，你自己去申請嗰啲文化藝術社團，人哋警方又唔批你，你申請工會，工會就拖到你連個特首選委都選唔到。喂，你識中票，人哋都識中票之餘，佢仲有成個選舉機器都係控制住噶嘛？咁佢控制住呢嚿嘢，佢淨係俾佢自己啲人中票，唔俾你中票。 佢仲有個政府可以通過啲行政手段，好撚多嘢。 喂，然後我未講未咁 DQ 咗咁點先？佢係唔俾你個總統選點先？我覺得嗰日沈旭輝講得即係好好嘅地方就係咩咧？唔係佢講得好啊，台長質疑得好過。如果佢咁樣搞啊，外國咧就唔會睇即係睇得過眼，就會落出手噶啦。跟住台長嗰陣講咩？佢話唔係喎，依家。委內瑞拉嗰個馬杜羅都仲坐緊喺度喎，喂，琴日定前日啊，歐盟同美國先集體宣布，佢話瓜爾多依家係佢哋委內瑞拉法定嗰個嘅領袖啊，喂，夠撐啦啩，咁啊馬杜羅咪又係繼續係實質嘅領導人，咁你沈旭輝喂作為一個國際關係大師點樣講？佢唔係嘅，兩者唔能夠比較，咁你話俾我聽可以同邊個比較先得㗎？喂，同埋如果你哋嗰個 Plan B 即係話如果過唔到半或者俺人 DQ 曬，又係回歸街頭。咁點解你覺得你個立法會選舉唔會被即係我係講話政府承認之後，嗰啲市民就會回歸街頭咧？喂，我覺得嗰啲市民只會覺得，喂，你泛民又呃我一次，你話過半 work 嘅，過半就可以救到手足，過半就可以爭取到五大收購，喂，原來又唔得嘅。 唔係我喺度講過幾次嘅嗱，我當你得，你係咪話俾我聽？一定可以放班靚仔先，有冇辦法令到班靚仔放先？係，係嘛？你答我呢個問題先啦。 仲有死， 如果唔係，你係搭著佢哋嘅血跡，屌你乜佢哋嘅自由而上到位噶嘛？係咪啊？ 仲有 舊年個選舉到未來九月個選舉，你真係過半數，都係因為呢一班人去衝去死，係咪？ 唔係你衝到咁辛苦，跟住就換咗個功能組別， 仲有你細咗嗰班人點算先？係，而家墮海墮樓失蹤嗰班人。即係呢條數點計？ 唔係你將來個政綱，你要將呢啲嘢全部寫撚曬出嚟添嘛？最少。 但係鬱敏講過，仲有一樣嘢就喂，你有冇共同政綱先？你今日公民黨就話你如果立法會過半，哇！我真係覺得好離譜，應該係立法會過唔過半，你都要咁做，就係所有嘅政府撥款嘅議案都投反對票。喂，咁你功能組別啲候選人係咪同你一樣啊？得你呢一個公民黨話會否決嗰個嘅議案把托咩？你要35個人先 work 啊嘛？喂，你話俾我聽過半就可以乜可以物？唔該，你寫曬啲嘢喺你個共同政綱度先啦。 仲有呢個所謂可以乜可以物咧？都係有個前提嘅，大佬。如果嗰個議案或者政府呢個法案， 是屌你老母民意依歸嘅，咁屌你老母你就喺度反對佢啊？ 你咪夠姜反對先？ 屌你老母啲唔通噶嘛？ 我俾一皮，咁你跟住又咪捆綁，你咪反對先係嘛？ 唔係，我覺得如果你夠姜反對，我係會敬佩你，但你哋係唔會嘛？之前已經試過犯案累累，都唔知幾多個議案你哋去贊成通過啦。 好撚多鑊㗎，我真係立法會度咪鬧幾撚多次，好撚多鑊。我話俾你聽啊，係嘛？一係就扮鬼扮馬行撚咗去唔投票，唔係呢啲真係太多啦。其實有套好嘅，全部 archive 曬喺立法會嗰個網頁度嘅。 我都係喺嗰度剪翻啲。 屌你老母，大家可以揾到嘅嚇，包括我以前講嘅嘢，我有冇前言不對後語就大家唔該你上網睇下。OK， 好撚簡單嘅，講冇用嘅。喂，我 N 年前開始反對功能組別，今時今日我反對功能組別，你話我屌你老母分化撚到咁撚嘢啫，係咪？我不嬲都係分化撚嚟嘅，你搞撚錯曬，係咪？地運已經係你而家你先如夢初醒。 唔係，同埋好重要就係你成日都講啊，佢哋泛民成日都妄想量變就有質變，但係嗰個質變係變咗變質咯。喂，你如果唔去強去監察翻嗰啲候選人嘅水平或者質素，喂，佢入咗去，跟住佢，喂，我都話啦，喂，你36席，你聽落好似好巴閉，當你攞36席。其實我哋計過都冇啦。喂，政府有啲咩可以做啫？喂，佢收買其中兩個人，佢已經控制翻個立法會議員啦。佢使乜要唔知咩唔承認你嗰個嘅議會啊，或者唔去委任個特首啫？喂，佢揀幾個意志薄弱嘅，佢收買咪得？你點樣可以防止呢樣嘢出現？而你沈旭輝就唔得嘅，發毒誓咪得咯？喂，一啲都唔科，一啲都唔學術。唔該，你作為一個學者，你諗翻啲嘢係可以說服到一個正常人去諗 啦。發誓可以當食生菜未等聽過， 同埋。喂，這個世界最不信得過的從來都是政客，然後你叫我信那些政客發毒誓，他會去維即係堅守的 誠意。就算在民主國家都是的，我告訴你，人民都是對政客打個問號的。 不是，你看台灣都是啦，陳水扁那些， 是吧？ 陳水扁都說不選總統， 等於我們有時講台灣，我批評這個蔡英文，你的人就說我屌你，支持韓國瑜就是這樣，是吧？你只是一個二分法來的嘛，是吧？咁但係佢當政嘅擁有權力嘅人，你梗係批評得佢啦，大佬。 唔係呢個真係好啊，講得好。唔係因為個問題就係、是，喂，你成日都話點解我哋要對泛民咁 hard？ 喂，你有公權力啊，大佬。 就係呢樣嘢啫嘛，就係。 喂，你有議席，我梗係監察你啦。 唔係我監察個冇權嘅，屌你老味真係。 我冇都要監察個冇權嘅。 冇公權力嘅監察冇議席嘅人嘅係咪？咪多撚魚啊！ 唔係你唔選啊！ 即係你真係監察亨利，屌你老味監察黃毓民，你咪嘥鳩氣啊！我而家唔理係選議又唔係做議員，又冇政黨。 我選咗入去，你先開始監察。我何況都唔會選， 個夠魚即係等於亨利話梁天琦講嗰句啊嘛，第日我屌你，你咩即係唔啱數，你咪掹我落嚟咯，係咪？咁你起碼喂，但好撚清楚嘛，你講得係咪？就係、是、本嚟就係要咁噶嘛。咁而家你做撚到咁樣，咁我掹你落嚟有咩出奇啊？ 唔係，即係總之個大前提，依家咧就好多人就去發掘翻啲以前嘅人。 唔係嘅，而家就一定係咁嘅。屌你啦，咩佢兩害相權取其輕啊嘛！佢就話俾你聽，咁我冇得揀啊嘛。 咁我點都揀個泛民好過建制啊嘛。 好過建制啊嘛。咁你屌你，我唔撚投泛民，益撚咗建制。 但佢唔明嘅一樣嘢就係、是、你永遠都係咁。喂，咁泛民點都好過建制啊？咁我係泛民咗，我使乜做得咁好啫？我瞓喺度都選贏。 因為我嘅光環嚟嘅。屌你啦，我真係瞓喺度都贏嘅。 咁我咪永遠都只係做比建制好。少少咪得， 就算我做得唔好，於是有一種叫含淚投票或者含撚投票咁，係嘛？ 唔係，所以今時今日泛民咁無能，係所有香港人嘅共業嚟，包括我，因為當初我都有投劉千石，有投啊民主黨，有投民協。喂，就係、是、我覺得，喂，咁我唔係要泛民贏，我要建制輸啊嘛。好啦，然後慢慢泛民就覺得，喂， 我都有投，我投，我係真係對佢哋有期待 咁。咁然後個問題就係、是，佢哋就俾我哋縱慣咗幾十年啦，覺得，嘿，我使乜做得咁好啫？ 我一直選，我梗係投俾佢哋啦，唔使講。 我都有投咩林心誠。 我一定係投俾佢哋噶嘛，唔使講。 但係個大前提係，我哋過咗幾十年，發覺呢班人唔 work。喂，你然後仲要去迷戀過往嗰種嘅方程式，就覺得誒唔使講啦，一個就係屎，一個就係冇咁臭嘅屎，咁咪食嚿冇咁臭嘅屎咯。喂，然後你唔明白就係嗰嚿屎點解會冇咁臭咧？就係、是、因為佢覺得原來我係屎，你都會投。你可以令佢變成蘋果，就係、是、你用選票去懲罰佢啊嘛。喂，你一日唔用選票去令佢覺醒，咁你一日就唔會令到件事變好。 我哋譬如包括我組織社民聯啊，咁啊別即係呢個嚇有即係。有鬼啦，係咪有搞分化嗰啲民主派啦，係咪？我九四年啊，我引述翻我九四年寫嗰啲文啊，呢度好多篇嘅民主派不能沒有道德，用民主派民主人士語無倫次，一路都係批評，屌你老味！九四年我寫緊稿嘅時候都係做緊呢啲嘢啦。 是到今時今日你才如夢初醒。 不是、啊、你記不記得當日最龍門陣最多人 share 那條片，就是你鬧呢個政棍李華明啊嘛。咁、啊、李華明咪民主黨嘅咯。咁點解當日你鬧民主黨就得，今日你鬧民主黨就係鬼咧？咁嗰陣時鬧龍門陣點解你唔係鬼咧？我真係好奇怪喎、 啊。唔係，原因好簡單啫，因為嗰陣時佢唔係選啊嘛，佢、哦、作為評論員啊嘛。 嗰陣時我威脅唔到佢 嘛。你講到即係最核心問題就係、是。大家的政治資源分配的問題，你一威脅到個資源，政治資源分配咧，你一定是鬼。 喂，我有一集啊，華叔坐喺度，曾玉成坐喺度，喂，嗰陣時屌重量級，我咪屌你咩？兩邊都屌又係咁啊！ 嗰陣時就唔係鬼嘅，因為嗰陣時你冇影響到個選舉。而家你影響到啦，你唔選都唔得，因為你都會對個選舉有舉足輕重嘅影響，咁你咪鬼咯。 係啊， 你休息一陣。